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62集，本性。展昭问了苗玲珑几件事儿，第一件就是关于开封府夜里闹鬼的事情。苗玲珑一拍大腿，算是回过神来了。 果然是有这事儿啊，我听好几个楼里的姑娘说过。 我那天也听人说了，开封这几天人心惶惶的。 具体有人见过那鬼长什么样子吗？ 说是个老太太，一身白衣服，长头发，没有脚也没有影子，飘来飘去的。经常出现在开封府的巷子里，晚上走巷子穿胡同的时候最容易碰上，走大路倒碰不上，然后一碰上立刻迷路，都是紧接着遇到鬼打墙邪门的嘞。 只有走巷子的时候有人碰到？ 可不是嘛，现在我们都不敢抄近路了，宁可绕道也要走大路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轻轻地一扬眉梢，会不会这就是那个鬼的真正目的？展昭问苗玲珑的第二个问题是，和高和寨的人熟不熟？ 最近这高和寨来的人不少，其中有几个常到我开的几家店里光顾。你有什么想问的？我能找几个机灵的姑娘帮忙打听一下。 展昭拜托苗玲珑帮忙打听两件事。第一是扁圣别院里种了好多木棉花，高和寨貌似也种了不少，为何他种那么多木棉？是扁圣喜欢木棉花，还是有什么特殊意义？第二就是高和寨有没有什么仇家？苗玲珑说这个好打听，会帮展昭留意，一有消息就让严小小跑趟开封府。展昭谢过苗玲珑之后又闲聊了几句，就和白玉堂一起带着小四子告辞了。离开了严家大宅，展昭和白玉堂一起走出了巷子，回到南天街。展昭往皇城军军营的方向走，他想让欧阳派点人带上狗群到开封府的各条巷子里转转。联系到上次有人挖地道的推测，展昭就觉得那鬼总在巷子里闹，不让人出入，是因为巷子里藏了什么秘密。 猫儿， 嗯， 关于扁圣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跟白慕天打听啊？你觉得他有问题？ 倒也不是信不过他。 展昭一手拉着小四子的手，另一只手摸着半边腮帮子，似乎挺为难。 不问他呢，一是为了避嫌，再有嘛，我总觉得他好像有什么事情隐瞒着，也许是不方便说吧，毕竟他也是高和寨的人。 白玉堂盯着展昭看，展昭以为他担心。 他毕竟是你兄弟。 昨天晚上我爹特地来跟我说了句话。 说了什么？ 他说白慕天好像有什么事情隐瞒的样子，他有些担心。 果然啊，高和寨高手如云，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 我爹不怕白慕天被人害，他怕他去害人。 是吗？ 有些事情关于白慕天的我没跟你说过。 展昭刚想问，就感觉小四子拽了拽他手。展昭低头，只见小四子指着不远处的满记茶楼，那意思上那儿坐着说去。展昭也觉得有坐下来谈一谈的必要，于是拉着小四子进了茶楼。满记的伙计瞧见小四子就乐呵呵迎出来。 哎呦，小东家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挑着眉瞧着小四子。小四子说要个雅间，伙计带着三人上楼。边走伙计边给小四子报账。 小东家，最近按照你提的建议新开的几家小茶楼生意都极好，特别是那几座只有女孩能进的茶阁，天天都是满座，少东家每天笑容满面，准备年底到其他地方开他一两百间同样类型的茶阁。 那挺好的，不过开茶阁的时候要注意地方，南方和北方饮茶吃点心习惯不同的，茶阁东西不能卖太贵， 但品质一定要好。啊，还有啊，不用多久，其他点心铺子的茶阁也会开出来，所以不要一下子开太多家，每个州府一两家就够了。太多了，别家开出来更便宜的话，咱们回不了本。 伙计连连点头，一一记下。展昭和白玉堂一路往楼上走，一路对视。小四子之前跟满木华合伙做起了生意，起初众人只当他闹着玩，还觉得满木华不靠谱，谁知道小家伙的点子是一套一套的，满记赚得盆满钵满，按照事先的约定，小四子都有抽成。前几天满木华来送银子，公孙发现儿子跟个奸商合伙，小半年赚的钱比他行医十几年赚都多，气得摔药罐子。不过这回他怎么摔都无所谓了，小四子能给他买新呢。小四子也挺有章法，每半个月花两个时辰到满记看账，顺便跟满木华碰个头，平时有什么点子就让人去通知满木华一声。平日还是照样学医术和跟小梁子玩耍，赚到的银子他一小半交给他爹存着，多数都捐给开封府做善事了。为此啊，赵真还认真考虑过要不要赐小四子块金匾，写个什么天下第一团之类的，后来怕小四子跟他翻脸，只得作罢。用太师的话讲，这团子肯定菩萨没捂住，不小心掉下来人间，让公孙捡走了。公孙上辈子绝对拯救天下苍生了。众人到了雅间落座。 白梦天，我认识了有一阵子了，人不错呀。 嗯， 你跟他关系也不错，以你的性格，如果他不是好人，就算是你亲戚，你也不会给他面子吧？他究竟有什么问题啊？ 他长大之后的确是好多了，可他小的时候， 哎呀，小时候不懂事啊，长大懂了的也是有的呀。 你觉得扁四长大之后会是个好人吗？ 展昭微微一愣，小四子刚才还捧着几个新设计的点心盒子看呢，一听到扁四两个字，立刻眯着眼睛抬起头。展昭跟小四子对视了一眼，小四子皱着鼻子， 他是坏人。 你是说白慕天小时候跟扁四一样？ 我是想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不过也有庞玉那样浪子回头的例子，所以拿不准。 不如让我来判断啊，白慕天小时候究竟干过什么，你举个例子来听听。 比如说他捉了一只偷鸡的黄鼠狼。 多多也总干这事儿啊。 就算捉住了一棍子拍死，我也没什么意见。 那问题在哪儿啊？ 白慕天抓住他之后，活生生把他剁成一块一块的，而且剁的时候没有表情，剁碎了之后扔去喂猪了。 展昭张着嘴盯着白玉堂看，白玉堂挑眉看他，像是说，你不是要举个例子吗？例子举完了，不如你评判一下。展昭继续张着嘴， 那就再举个例子给你听。一次他捡到一只受伤的鸽子，他把鸽子拿去喂了蛇，然后把那条蛇拿去喂了猫鼬，再把那条猫鼬拿去喂了獾，再拖着獾去喂了狼，最后捅了那只狼一刀，面无表情看着他慢慢死。事情都发生在他七八岁的时候，不是我这种面无表情，是那种吓得他娘晚上不敢跟他在一个屋里待，知道他在外面要锁门的面无表情。 可是 白慕天平时没有什么问题，他没害过人，反而还救过人，性格爽直，文武全才，办事周到，没什么缺点，而且长大之后没再见过他杀过生了。只是 什么？ 你也知道他是养子。 嗯， 我堂婶你也见过，左边脸颊有颗红痣的那个。 展昭点头，白玉堂的几个亲戚他都见过，白家产美人，男男女女都很漂亮，他那位堂婶也是美人，而且性格温柔和善。 白慕天是很孝顺他的，但是我堂婶到现在还很怕他，所以白慕天早早离家住在高河寨。可还是那句话，他十岁以前的确是非常的怪异，但十岁之后，特别是成年之后，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认识的白慕天。 那你还跟他关系不错？ 我没跟十岁之前的他相处过，我比他小了很多岁，他的这些古怪行为都是我爹跟我说的。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只是这人比较安静而已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拖着下巴寻思半晌，半天憋出一句话： 你觉得呢？ 你刚才还说自己判断。 展昭也觉得拿不准，也许小时候不懂事，所以比较凶残，长大之后改好了。可正如白玉堂所说，如果真的什么坏毛病都能改好，就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了。 我以前没怎么在意过，反正我相处下来没发现他有问题。不过我师父有一次随口说过一句话。 天尊怎么说他呢？ 师父并不是说白慕天，不过我听这句话的时候一下子就想到了他。人长大了通常都会变懂事，可事实上懂事和变好是两回事。懂事只表示学会了掩饰。 我听你讲完那两个例子之后，也想起了外公以前讲过的一句话。 什么话？ 一个人小时候喜欢做某件事，长大突然不做了，不是他变了，而是他找到更有意思的事情做了。 白玉堂皱了皱眉，展昭见他担心，伸手拍了拍他肩膀。 其实就算他天性凶残，但只要控制住了，没害过人也没什么问题，而且就目前来看跟案子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对吧？ 嗯，也只能希望如此了吧。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